爱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崇祯十一年冬，清兵入侵，北京戒严。同年秋，李自成在陕西潼关只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，潜入商洛山中。在此之后，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。他勤于政务，忧心国事，他日理万机，苦撑危局。17年的政治生涯，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。然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，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？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崇祯皇帝，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。 上回我们说到，由于崇祯借钱逼死了李国瑞，李国瑞的家人和另外一家皇亲暗中买通了武皇子的奶母，让武皇子惊吓而死。原本希望天下太平的崇祯只得无奈地感叹，天下哪里有太平。崇祯虽然绝对没有料到李自成会突然照准他的腰窝里狠揍一拳，打得他闪腰岔气儿。但是他由于多年的经验，常有一些不祥的预感压在心头。他担心杨嗣昌在四川追剿张献忠的军事行动会突然出了坏的变化，他担心洪承畴在辽东支撑不住，担心山东的变乱正在如火如荼扑灭不了，可能截断漕运。尤其使他常常不能放心的就是李自成。自从李自成从武官突围之后，只知道他过了汉水，半年多来竟然没有再得到一点消息，不知道他潜伏在什么地方，会不会突然出来打乱目前朝廷专利追剿张献忠的作战方略。近来他每天五更照例在乾清宫丹池上焚香拜天的时候，总在替上属担心的事虔诚祈祷。崇祯连做梦都没想到，李自成已经到了河南很久，到处饥民响应，迅速发展了十几万人马，并且已经破了宜阳和永宁，正在向洛阳逼近。崇祯每次在向天默祷时，都祷告上天使李自成永远不会再起来，无声无息的自然消灭。他希望过若干日月以后，忽来某处的地方奏报说李自成确实已经病死了。崇祯十四年正旦早晨，四更多天，北京全城的爆竹声就热闹起来，紫禁城中也燃放爆竹，但为着怕引起火灾，向来不许多放，所以不能同外边的热闹情况相比。等玄武门刚打过五更鼓声，皇城内外所有的庙宇都钟鼓齐鸣。银华殿因为在紫禁城内，钟、磬、笙、箫、木鱼、云板声配合着诵经梵拜声一阵阵传送到乾清宫内。崇祯早已起床，穿着长朝服到玄极宝殿隆重行了拜天礼，然后回到乾清宫， 坐在正殿宝座上受后妃和皇子皇女的朝贺，然后受宫中较有地位的太监朝贺。天色微明，崇祯喝了一碗冰糖燕窝汤，吃了一块虎眼窝丝糖作为早点。太监们按照宫中的风习，在崇祯的御案摆了个百事大集合，内装柿饼、荔枝、龙眼、栗子、薯枣。但是崇祯只望了望，并没有吃，却心中叹道：唉，什么时候能看见百事大集呀？宫女们给崇祯换上了一套正旦受朝贺的古怪衣服，叫衮冕。但见那个叫冕的古怪帽子用皂纱做成，顶上盖着一个长形的板子，有一尺二寸宽，二尺四寸长，薄的铜板做胎，外蒙细鳞，黑表红里，前圆后方，前后各有十二串叫做流的东西，就是用五彩丝绳串的五彩玉珠，每一串十二颗，红丝带做冕髻，竖在下巴底下，带着白玉坠，长形板子两边各有一条黑色丝绳挂着一个棉球，一个黄玉坠。那叫做衮的古怪衣服是黑色的，上绣八样图案，肩上绣着日月龙，背上绣着星辰和山，袖子上绣着火、五色雉鸡、老虎和长尾猿。至于下边穿的十分古怪的裤子、臂膝、鞋、袜、大带玉佩等等，不用说了。这冕和衮的制度都是从西周传下来的，改变不大。做皇帝的是非遵古制不行，不然就不像皇帝了。宫女们替他穿戴好这一套古怪的官服之后，崇祯便走出了乾清宫，坐上步辇，往皇极殿受百官朝贺。尽管国事如焚，诸事从简，但是今日毕竟是正旦受朝，所以皇家的虚饰派头仍然同往年一样。在昨天，上宝司就在皇极殿中央设好御案，设宝案于御座东，香案于丹壁南，交坊司设中和韶乐于殿内东西两边，面朝北向。今日黎明，锦衣卫从丹池丹壁直到皇极门外，分两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仪仗，一片锦旗绣幡，宝器珠光，金彩耀目，点目所陈仗马西向鱼纹五楼南，装饰华美，双双相对，肃穆不动。丹池内东边靠北首站立司陈郎，掌管报时，两个鸠仪御史立在殿外丹池的北上，四个红炉寺的赞礼官，两个立在殿内，两个立在丹池北边，另外有传旨、宣表等官，宫里殿内。所有这些官员都是成双配对，左右相向，蟒袍玉带，服饰鲜美，仪表堂堂，声音洪亮。午门上第一通鼓声响过，百官朝服整齐，在午门外排班立定，而崇祯也到了中极殿，坐在龙椅上稍候。第二通鼓声响过，百官从左右掖门进来，走上丹池，文左武右，面向北，分立丹池东西。第三通鼓声响过，钟声祭起，导驾等执事官到了中极殿前叩头，崇祯重新上辇，往皇极殿去。跟着在皇极殿行大朝贺礼，无非是一套代代沿袭的繁杂礼仪，在时作时止的音乐声中像演戏一样。中间有一个殿外赞礼官高声唱道：众官皆跪。所有的文武百官一齐跪下。赞礼官又高声唱道： 致贺词。 随即有一个礼部官员代表百官在丹壁中间跪下，先报名巨臣某某，接着背诵照例的典雅贺词： 子玉正旦，三阳开泰，万物咸心，恭为皇帝陛下，应前纳户，奉天永昌，寇盗不兴，灾荒永米，四夷宾服，兵革米平，盛世清明，国家有万年之安，皇恩浩荡，黎民和无量之福。 随着赞礼官的高声唱赞，又是一阵匍匐拜兴之类的花样，以及两次越坐越止。然后传旨官在皇帝前跪奏： 请传旨。 照例不必等候皇上说话，他便叩头起身，另一传旨官由左边门走出大殿，到了丹壁，面向东立，口称有旨。外赞礼官高声唱道：跪，群臣皆跪。赞礼官照例又高唱匍匐、兴、月止，接着又唱出户，文武百官都将象牙的和竹的朝户取出，双手举在面前，又跟着赞礼官的唱赞，鞠躬三次，舞蹈。有些年老文臣在拜舞时动作笨拙，蹒跚摇晃，险些跌跤。赞礼官又唱跪，又唱山呼，百官抱着朝户拱手加额，高呼万岁。赞礼官再唱山呼，百官再呼万岁。第三次唱再山呼，百官高呼万万岁。文武百官每次呼喊万岁，教坊司的乐工、仪仗队、锦衣力士以及所有的太监一起呼喊，声震午门。一直心思抑郁的崇祯皇帝，只有这一片刻才感到一丝欣慰，觉得自己真正的是四海共主。又一套行礼之后，以礼司官到皇帝前跪奏礼毕，然后奏中和韶乐《定安》之曲。乐止，响了靖边。按照惯例，这时皇帝应该从宝座起身，上宝清捧宝，倒驾关前倒，到中极殿中稍作停留，然后回乾清宫去。然而崇祯想好了一个新点子，走下了宝座后，面向南正立，向一个御前牌子瞟一眼，轻声说：找阁臣来。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听得太监传谕，几个辅臣不知何故十分惊慌，由首辅范富翠率领，踉跄躬身从左边门进来。崇祯叫他们再往前进，他们走至殿沿，行叩头礼毕，跪着等候皇帝说话。崇祯又说： 阁臣西边来。 辅臣慌忙起立，仍然不明白皇上是什么意思，打算分成东西两班走进皇帝面前。崇祯又说了一句：阁臣西边来。随即有一个太监过来，将辅臣们引到西边立定。勋臣们一则没有听清，二则怕皇上怪罪，一直跟在辅臣们后边趋近行礼，这时也小心翼翼地立在西边，不敢抬头。崇祯略露不满的神色，轻声说： 勋臣们东边去。 等勋臣们退往东边，崇祯又叫阁臣们走近一点，然后语气沉重地说： 自古圣帝明王皆崇师道， 今日蒋官称先生，犹存疑义，卿等即朕师也，经于正月端冕而求。于是崇祯转身向西，面向阁臣们一一接着说：经言，修身也，尊贤也，敬大臣也，体群臣也，朕之此礼原不为过。自古君臣志同道合，天下未有不平治者。崇祯的辞色逐渐严峻，他狠狠地看了大家一眼，又说：执掌在部院，主持在朕宫，调和在卿等，而今左镇中兴，殿安宗社，晚为朱先生是赖。朱阁臣跪伏地上，以头触地。范福翠代表大家说：臣等非才，罪该万死，今蒙皇上如此礼敬，实在愧不敢当啊。崇祯又说：先生们，正是朕该敬的，该敬的。如今张献忠已经被逼到川西，歼灭不难，李自成久无下落，大概已经身死重散。中原乃国家复兴之地，多年来各股流贼纵横，糜烂不堪。今据河南府臣李先锋及暗臣高明恒奏报，今有小股土寇滋扰，已无流贼踪迹。看来国事确实大有转机，中兴确实在望。今日为一年之始，望先生们更加努力，不负朕的敬礼与厚望。先生们起来吧。崇祯看着阁臣们叩头起来以后，自己也在音乐声中离开了皇极殿。当崇祯重新在中极殿稍停的时候，他的心情忽然变得十分的沉重。虽然他刚才对着阁臣们说大局如何变好，但是他明白，历年来他产生过无数希望，都像空中飘渺的海市蜃楼，转眼化为乌有，而眼前仍然横着一个没法处理的破烂与慌乱的世界。他又想着自己刚才向辅臣作了一揖，说的那几句尊师重道的话，确实像古时的圣君明王，必会博得臣民们的大大称赞，也将被史官大书一笔。但同时他也暗想，这些辅臣们没有一个能够替他认真办事的，将来惹他恼了，免不了被他罢官下狱，有的可能还受到廷杖，说不定还有人被他赐死。崇祯不停地胡思乱想，竟忘了从宝座上起身了。一个太监走到他的脚前跪下，用像女人一般的声音怯怯地奏道：启奏皇爷，该起驾回宫了。崇祯好像乍然醒来，一面起身，一面向一个司礼监秉笔太监轻轻地问：杨嗣昌和河南巡抚可有什么新的军情奏报？司礼太监躬身回答：请皇爷放心，杨嗣昌在四川剿贼得手，无新的奏报，河南平静无事，所以地方官们也没有军情急奏。崇祯闻听，自言自语地说：啊啊，没有奏报，河南平静无事。被称为东京开封的这座古代名城， 当李闯王兵临洛阳城下的时候，正在过着梦境一般的早春。杏花正开，大堤上杨柳的柔条摇曳，而禹王台和反塔寺前边的柳树枝上都已经结满花苞，只待春风再暖，就要次第开放。这是开封城最后一个繁华的早春。不久，战火就烧得开封城下，连经三次攻守战役，开封就毁灭了。当年这座城市的面貌就再也看不见了。自从金朝于公元1161年迁都开封之后，用力经营，虽没有恢复北宋的旧官，但在长江以北，它要算是最大最繁华的都市了。又过了73年，到金朝被元朝灭亡的时候，因为金哀宗事先逃到蔡州，所以开封虽然也遭到了战争破坏，但尚不十分严重。当然，它从此不再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，也不能保持昔日的气象和规模了。在元明两朝交替的档口，徐达兵至陈桥，元朝的守将不战而降，使这座名城未遭受兵火破坏。朱元璋将他的第五子朱兰封在开封，称为周王，将北宋的宫城建为周王府。从明初到此时，又经过将近300年没有战争，开封城内一直是歌舞升平。它位居中原，黄河离北门只有7-8里，从睢州通往南方的运河大体上仍旧可以通船，有水路交通之便，所以商业繁盛，使西安远远地落在它的后面，洛阳更不能同它相比。近几年来，因为各州府县受战乱摧残或严重威胁，有钱的乡绅大户逃来省城的日多，更是开封户口大增，大约有100万人口，而市面也更加的繁华。上自周王府，下至小康之家，今年的新年仍然在欢乐中度过。除夕开始，满城鞭炮不断，到元旦五更时更加的稠密。天色刚麻麻亮，周王拜天之后，率领各位郡王、宗人、宜宾、文武官员在承运门拜万岁牌，礼毕转到存信殿，坐在王位上受朝贺，贺毕赐宴。此后周王贵戚逐日轮流致宴，互相邀请，直至灯节，并无虚日。第二代周王名朱友顿，谥号献王，会夺曲填词，编了许多的剧本，府中养了男女戏班，扮演杂剧传奇，在全国十分的有名。如今周王府中的生计之盛虽然不如前代，但仍为全国各地王府所不及。从破屋以后，每日从黄昏直到深夜，王府中轻歌曼舞不歇，丝竹锣鼓之声时时飘散紫禁城外。正如一首大梁人的诗中所说的，宫中日夜闻箫鼓，记得献王新乐府。偏偏从初一到破五，接连下2次大雪，街巷中冻死了不少逃荒的灾民和本地饥民，群集在反塔寺附近的灾民冻死更多，每日讨饭的饥民络绎街巷，啼饥嚎寒之声不绝于耳。但是这情况并非今年所独有，大家习以为常，所以并不妨碍汴梁的繁华，更不妨碍王府、乡宦和有钱人家的新年欢乐。 潮起潮落，淘尽古今之事，博古之心，通晓上下千年。读史有学问，书中论乾坤。 虽然李自成来到了河南以后连破几十个山寨，但消息传到开封，人们并没有特别重视。李自成将会如何用实际行动震慑开封呢？

北京时间